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62集，关心则乱。邓哲颖将信送到，赵真打开一看，伸手搂住犯困的香香就蹭，边蹭还边哀怨： 傅皇皇命苦啊，他们都不管你傅皇皇啊。 香香嘟着嘴，伸小手安慰一样地拍赵真的肩膀。南宫在一旁瞄了书信一眼，也哭笑不得，皇上真是好久没烦心过了，这事情的确难办，比打仗还难。 皇上，要不要跟八王爷商量一下，或者找别的大臣商量下？ 这得朕亲自解决才行，交给谁都不成啊。 赵真无奈一笑，摇了摇头。南宫不解， 朕要是处理不好这事，恐怕再难有人愿意给朕卖命了呀。父债子偿嘛，天经地义。 说完，赵真突然抬头， 朕要出宫。 南宫盯着赵真看了一会儿，不确定地问了一句： 皇上是要去茅房？ 给朕去弄套英俊潇洒的衣服来，明日朕要微服出访。 南宫出门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开封府，干嘛？借阴侯。白玉堂跟着天山派的联络信号找到了正在芦苇荡附近的姚子陵等人。金刀门的人因为听到炮击声到附近查探，无意中找到了不少尸体。经过众人推断，应该是有人假扮成士兵混入了楚州府的军营。这下可是大问题，众人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抬着那些尸体回到了军营之中。陈氏兄弟也吓了一跳，他们用的是虚张声势的方法拖延时机，等待援军，万一被细作打听去，对方再来偷袭岂不是糟糕？可这里水军粗略估计有30000人，怎么从里边找十几个伪装的士兵？白玉堂和展昭示意陈氏兄弟，只要让所有士兵都站到操场上，他们有把握找到人。陈氏兄弟连夜将士兵都集中到了操场。这时展昭从包袱里拿出了一个竹筒来，里边有几只小虫子飞了出来。这虫子大小就跟金翘子差不多，圆滚滚的，一对小翅膀飞起来嗡嗡直响。不过金翘子是金色的，这个是灰黑色，呆头呆脑的感觉。展昭将虫子放出来，看着那群士兵： 这几只蛊虫能分辨味道，他们在你们谁的头顶停下来，你们谁身上穿的就是这几个死去士兵的衣服。 展昭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就见人群中几个穿着号衣的士兵窜上墙头就逃。展昭挑挑眉，数了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和尸体的人数对上。那些士兵逃得飞快，没几步就上了城墙，展昭和白玉堂就看着，也不去抓。只是这几个士兵刚上城楼就被人踹了下去，而至于是谁踹他们下去的，他们根本没看到。扔那些士兵下来的是谁？自然是除了展昭和白玉堂之外谁也看不见的娇娇。看着假冒的士兵被扔下来了，陈氏兄弟就下令 绑。 那十几个士兵都被绑住了，一询问军营中其他士兵都不认识他们，的确是趁着夜晚和混乱混进来的。展昭眼疾手快，先将一排人的穴道都点了，以免一会儿自杀了。不过这几人都看着展昭冷笑： 我们才不会自尽，要死也追上你们几个垫背的。不过不管你们用什么酷刑，我们也不会背叛莫大人，我们是替天行道。 这个莫大人先不说人品怎么样，口才肯定很好。 白玉堂对审问犯人也没兴趣，反正赵普很快就到，干脆关起来留给他。等人押走了，陈氏兄弟先给展昭和白玉堂道谢，同时两人又有些好奇： 展大人，你这竹筒里的是什么虫子？这么神奇？ 哦， 这个呢是金翘子的幼虫。 果然啊，那呆鸡跟古古一模一样，原来是遗传。不过幼虫竟然是灰黑色的呀。 金翘子是什么虫啊？如此神奇，竟然能找到味道。 金翘子是用来认路的，分不出味道。 那你刚才 这坏猫蒙人呢？ 我这么蒙他们，他们竟然还真信我手里有蛊虫了。哼，看来对我们也不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嘛。 嗯，这么轻易就相信有蛊虫，而且还是那么怪异的蛊虫，对方起码应该有七八成的可能性知道公孙的存在。是什么人？莫非是认识的？ 从那几个面具人的情况来看，不像是什么熟人。莫大人也没听过。那船上莫不是有什么我们以前得罪过的仇人潜伏着帮出主意？ 谁知道呢？不过要说仇人，那可是真不少啊。 此时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，楚州府的天亮了起来。那些用天尊内力催发出来的冰早就融化了，不过在此之前，陈氏兄弟已经将船都派了出去，挡住内海的外围，并且增高了瞭望台，白天应该是会安全一点，毕竟来偷袭老远就能看到。陈邦在海岸边排满了石炮，大量的火油和巨石准备就绪，看这架势，万一真的有人偷袭，他们就先发制人，让船上的人也尝尝被火球砸的滋味。不过一整个白天过去了，除了城中百姓有些紧张，开始囤积食物和水之外，基本没发生任何的危险。不过众人清楚，真正的危险不在白天，而是在夜晚。当天夜里，白天养精蓄锐的展昭和白玉堂精神甚好地坐在军帐中，有些烦恼地看着搂着被子呼呼大睡的天尊。天尊是老人家，昨晚上一宿没睡，白天就一直打哈欠，到了晚上天还没黑就睡着了，搂着被子的样子莫名让展昭想到小四子。展昭觉得没什么事儿做，于是看白玉堂， 要不要下棋？ 下棋？ 嗯，那天小四子教了我一种玩法，很有意思。 白玉堂无语，展昭倒是好兴致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干，两人就拿出棋盘来，各抓了一把棋子儿，准备玩游戏。只是展昭手中黑子刚刚放下，外边又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。展昭眯起眼睛，白玉堂则是微微的皱眉，望向帐篷外边，手里的白子儿也没放下了。 你那些个徒子徒孙还挺忙的呀。 这是求救信号。 展昭一愣，站起来一拽白玉堂， 别是遇到了什么危险啊？ 白玉堂站起来往外走，展昭就要跟去，白玉堂突然阻止他。展昭跟了两步，脚下也停了，看白玉堂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都想到一个词：调虎离山。如果对方真的有熟悉他俩的人，那么很有可能故意袭击天山派的人，这样他们必定去帮忙，如此一来军中就空了，就算不发生突袭，万一有刺杀陈氏兄弟的人怎么办？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如果这时指挥官出了什么岔子，就没人指挥作战了，到时候必定大乱。 我去救人，你和师傅留在这里，预防有人偷营。 等等，那你把娇娇带上。 展昭让娇娇跟着白玉堂去，不过白玉堂没要。娇娇留在这里，万一有人偷袭，他可以派上用场，守城比什么都重要。展昭虽然知道白玉堂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依然担心。白玉堂虽然不知道展昭最近是做了什么噩梦，但隐约觉得大概是跟他有些关系，于是五爷伸手轻轻一按展昭的头顶，展昭微微一愣，抬眼跟他对视，白玉堂轻轻往前靠了一下，额头轻碰展昭的额头。展昭感觉到了白玉堂微凉的额头，整个人也平静了下来。白玉堂抬起头，手顺着展昭头顶滑下去，轻轻握住后颈。 我不会有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 展昭看着白玉堂的双眼， 除了感慨一下耗子的眼睛真漂亮之外，也明白了白玉堂的意思。也许太久没有凝视对方的眼睛，展昭从白玉堂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担心的神情。稍微反省了一下，展昭也觉得被那个梦给带偏了。白玉堂是谁？一个高手，各方面都很强的存在，和他一样强的存在，他有什么立场去保护白玉堂？过分担忧其实是一种关心则乱的表现，无论梦是预兆还是暗示，但首先是他的心不能乱。 知道我想说什么？ 我会看好自己的，你也是。 白玉堂满意点头，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脖子。 要不要搂一个再走啊？ 只是白玉堂话没说完，展昭已经伸手熊抱住。自从之前体会了一次熊抱的趣味之后，展昭似乎很中意这种要抱抱的感觉。同时展护卫也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。 玉堂太瘦了，抱着没什么手感，要是真有一只满身毛的熊就好了，搂一下再把头埋进绒毛里面蹭两下，一定很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三米木森林。在《龙图》这部剧里呢，饰演了赵普的小时候，还有小剧场里边那只老虎，啊，我的老虎！人生有幸啊，能遇到了掷地有声的《龙图案卷集》这样的作品，又认识到了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至宝们。那就在新的一年里，祝大家一鸣惊人，二龙戏珠，三阳开泰，四面八方，五谷丰登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面玲珑，九九归一，十全十美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可算一口气说完了。话说小五，你有什么祝福送给大家呀？啊呜，小生姐姐不给剧本，不会，这里已经不受小生的控制了。快，小五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啊呜，那好，至宝们，大家好，我就是那只老虎，我又回来了。啊呜，大家新年快乐呀！别忘了啊，我是一只东北虎，东北的嘎达的老虎。那请在新的一年呢，大家多多关注《龙图案卷集》，还会有新的进展哦。啊，那必须的。那么就这样，再见了大家。哎，走了，小五，该去找白玉堂要广告费去了。